写的威，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嘿，欢迎收听《见心如面》，我是林夕。 渊子有一个相爱3年的女友，刚毕业就在上海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在很多人看来，渊子年纪轻轻就出入陆家嘴，动辄交接几千万的案子，已然是人生赢家的候补选手。但实际上，渊子住在上海的郊区，每天要挤1个多小时的地铁去上班。为了谈下单子，难免要请客户吃饭，动辄上千的饭费基本只能自掏腰包。房租、生活费、应酬费，杂七杂八的开销一上来，每个月基本都是负收入。而因为工作的繁重，空闲时间也一再被压缩，连睡满6个小时都变成了一件有些奢侈的事。我每周和女朋友见面的时间都不超过2个小时，有时候好不容易空下来去电影院，还得要她替我买单。渊子提起这些事，满脸苦涩。摆在他面前的好像只有2条路，要么继续留在上海，要么回到西北老家去做一份稳定而无趣的工作。留下来的话不开心，离开的话应该会更不开心吧。这座城市里有上千上万个院子，几十年前，穷途末路对于一个人而言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几十年后的今天，没有生命威胁后，穷途末路 对于一个人来说，大概就是无论怎么费力，好像都没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而想过的生活，说白了，其实就是让我们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看上去放在大家面前的选择变多了，但并不意味着幸福变多了。高昂的物价，高强度的工作，就像是一头野兽，把很多人逐一吞噬。我们怀揣着梦想上路，最后却发现在途中渐渐迷失了生活的意义。然而让人沮丧的是，即使回头，也依旧是一片看不清方向的茫茫大雾，好像没路可走了。在《十万嬉皮》里，万青唱道，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推开窗户，举起望远镜，眼底映出一阵浓烟，前已无退路，后不见归途。敌视现实，虚构远方，东张西望，一无所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文不能测字，武不能防身。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懂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等到慢慢听懂以后，才发现原来歌词里的董二千就是生活里的每一个我们。剑未配妥，出门已是江湖。我们被时代的潮流汹涌着推向前，物质世界虚无，精神世界贫瘠，还没锻炼出铜墙铁壁，就被匆匆赶上社会的考场。在日剧《公主小屋》里，女主人宫小照在东京的一家普通餐馆工作了8年，梦想着在东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寓。为此，他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节假日也几乎不休息。但对于每一个没有专长的打工者来说，要在物价极高的东京买栋房子，依旧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小赵很坚定地反驳那些质疑，如果努力或许能实现的事情，仅凭想象就断言无法实现，不经过尝试就缴械投降，是不行的。然而与一般的热血剧不同，在第二集里看过一套价格高昂的江景公寓后，小赵就明白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儿的远景确实很美，但是我发现与我永远无缘，就算努力也是办不到的。他没有一蹶不振，因而放弃去拥有一套只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学会了慢慢地调整自己的目标。如果没办法买独立的房子，那就努力买一套二手房吧。但很写实的，直到电视剧的末尾，小赵也依旧没有买到房子，只不过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不断寻找适合房子的身影。看上去这部剧是在讨论买房，但实际上是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当发现之后要走的路仿佛很难走到终点时，你要不要放弃？ 曾不止一次地看到类似的激励。每件事情都会有好的结果，如果没有，那是因为还没有走到最后。但真实的生活是，大部分人即使走到了最后，也不会获得圆满的结局。不过也正因如此，那些知道了这些还依然咬着牙走到最后的人才值得尊敬。我是林夕，谢谢你来听我。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欢迎收听见夕如面，我是林夕。昨天从公司开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对小情侣在路边吵架，女孩子一边甩开男生的手，一边抹鼻子擦眼泪，加快脚步往前走。男生倒是蛮聪明的，并没有因为女孩的不理睬而离开，反而小跑着追上去哄她。我看到男生把女孩子抱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的头，试图安抚她的情绪。起初女孩子满脸不情愿地想要推开他，每挣扎两下也就双手环住男生的脖子，趴在他肩膀上熊抱他。那一瞬间觉得爱情最神奇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吧。上一秒两个人还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下一秒就可以你侬我侬，亲吻和好。纵使时间磨平两个人初见时的美好，从新鲜感走到疲惫争吵，也不想放弃你，不能没有你，更没法阻止我爱你。即使第一百次哭着闹着说讨厌你，要离开你，却还是在第一百零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想要拥抱你，亲亲你。虽然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我的人，但我知道那个人一定会来的。纵使所爱隔山海，他也一定会翻越千山万岭找到我。因为有句话说，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不要着急，最好的总是压箱底。其实比起为了脱单而谈恋爱，我真的更愿意花时间去等一个对的人。毕竟为了恋爱而恋爱不是我的目的，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才是我想要的未来。说实话，夏天真的很适合恋爱和约会。女孩们穿着好看的裙子，躲在男孩子的怀里逛街、拍照、看电影，空气中都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 晚饭后一起散步压马路，晚风微微吹起女孩子灵动的裙摆，男生望着女生笑的一瞬间，脸上写满了我喜欢你。嘿，我的那个谁，虽然还不知道你在哪儿，但请我在这个浪漫又美好的夏夜对你说一句，我好想你啊。我是林夕，谢谢你来听我。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嘿，欢迎收听《见心如面》，我是林夕。认识安雅的时候，我们都还是扎着马尾辫埋头苦读的学生，那时候的时间枯燥漫长，仅有的轻松就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聊天打趣。可是安雅从来不肯参与我们，她总是会带本书一个人坐在角落边吃边看。后来我听说安雅的心里有一个喜欢的男生，早我们一年毕业考到了浙大。阿雅算不上是聪明的姑娘，那么刻苦努力，成绩也只能在本科线附近。可是说真的，我们都挺服她的。那时候爱情和梦想对我们来说都很遥远，可是对阿雅再清楚不过了。毕业那年的聚会，阿雅拿着麦唱了一首《最初的梦想》，眼睛里亮闪闪的。她被浙江工商大学录取，离浙大很近，只有15分钟的车程。阿雅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理由，终于能够在陌生的城市以老乡加小学妹的身份去接近她爱的人。那是阿雅的爱情起跑，也是她崭新生活的起跑。我原以为阿雅的这次起跑已经开始接近美好团圆的大结局了，可是并没有。大三去杭州见到阿雅，她的宿舍堆满了书。那年男生保研到北航，阿雅又开始了埋头苦学。她早就不是曾经那个有点笨拙的姑娘了，那几年的阿雅一直在变美变好，可没变的是她依然喜欢那个男生，依然像最开始一样倾其所有的追逐。那时候的阿雅正在备考，她也想去北京。后来我再见到阿雅，是在北师大的宿舍楼下。阿雅穿着宽松的羽绒服，带着我，还像高中一样去吃食堂。我问阿雅，追到男神了吗？阿雅摇了摇头。这段爱情没有结果，可是阿雅告诉我，这一场追逐的意义早就不是开始是那样的。他和男生成了很好的朋友，男生打算在北京工作， 他在计划读博。这一次的他不再是一个小小的跟班，他有了真正的梦想，现在的努力也只是为了自己。我曾经问过阿雅，那样去追一个人累吗？他说不累，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要离喜欢的人近一点，后来开始迷恋不断超越自我的感觉，直到现在他都觉得追逐梦想才是最可靠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无论你如何努力都得不到的，比如没有缘分的爱情。但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东西是只要你勇敢付出就会看到回报的，比如梦想。阿雅那么努力依然没能和那个男生在一起，可是后来男生提起阿雅也会说，那个姑娘啊，真的特别棒。她的一路付出并非一无所获，阿雅收获的是尊重，是她自己认可的成功，也是意料之外的惊喜。你可以不断重复之前的人生，但是那一切毫无意义，因为人总要向前走，总要不断超越最初的自己，不断接近梦想，去成为更好的人。你那么努力，不是要为了配得上谁，而是要成就最好的自己。我们这一生可能会遇见很多人，可能会爱上很多人，可能会对很多人爱而不得，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背离我们，它会让我们闪闪发光，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也会让我们遇见更好的人，那就是梦想。我是林夕，谢谢你来听我。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现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哪方面的？ 和生命有关。 喂猫吗？你最有爱心了。 哎呀，不是，再给你个提示啊，和延续生命有关。 延续生命？吃苹果大桃吗？一个仙桃延寿十年。 哎呀，真服了你了。再提示一下，不是延续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我知道了，是延续咱们的生命，给未来的宝宝起名字，对不对？ 你就不能境界高一点吗？好吧，告诉你，刚刚啊，我经过天坛，我去献血了，我献了400毫升。我觉得啊，这些血一定可以帮助某一个人延续生命。 延续生命的方法不止一种，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再来的生命，你的爱可以汇聚整座城。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烟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大家好，我是马达。转眼间 China Joy 已经结束了，虽然对很多去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来说， China Joy 上的游戏相比还是 Show Girl 更吸引大家眼球，毕竟现场人太多了，想体验一下自己想玩的游戏真是要排队排到天荒地老，还不如去人少的展区欣赏一下 coser 小姐姐。当然狂欢过后回到家里还是打两把游戏更能安抚你的心情，所以今天马达就带你看一看 China Joy 上到底有哪些值得入手的好游戏。 Top 5 紫塞秋风。 在中国武侠题材的游戏真是多得不能再多了，从仙剑奇侠传到剑三天刀，以及最近的网易新作逆水寒等等，武侠与江湖永远是中国风游戏经久不衰的题材。但是游戏很多，新意却不多，很多国产武侠游戏大多都不能脱开固有的 RPG 框架，让人感觉大同小异。而这一次，这一款国产的单机 ACT 游戏《紫塞秋风》绝对是给你不一样的感觉。这款游戏已经制作良久，在 CG 上终于是提供了试玩版本，炫酷的招式，流畅的动作，被说试玩过的人纷纷高呼，天啊，这是国产的武侠游戏吗？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国产游戏已经黑到什么地步了。总而言之，这款单机武侠游戏融合了 RPG 和 ACT 两种玩法，给你真正畅快的武侠体验。而且在剧情上，制作团队也很下功夫，玩家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后续剧情，不知道比某款窒息的江湖强到哪里去了。反正我是很期待，也希望发售之后国内的这些游戏厂商不要搞一些幺蛾子，而是让我们真正拥有一款国产的单机大作。 Top 4Sky 光遇。 与 E3 相比， China Joy 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手游发布预告，毕竟国内很多游戏厂商都是手游起家，而国内的游戏环境亦是如此，手游玩家的数量超乎你的想象，毕竟你拿这款 PS4 怎么带妹子啊。而今年的 China Joy 上也发布了很多很好玩的手游的预告，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 IP， 从动画的游戏，不管是日漫如魔法少女小圆，还是国漫狐妖小红娘等等，都不打算放过这个借着手游热潮捞一波金的机会。毕竟对于很多有些年头的动漫 IP， 与其出续作冒着狗尾续貂被骂的风险，还不如出个手游卖卖情怀多么保险。但是将游戏成为第九艺术的陈星汉可不甘心屈服于环境，在2016年，他的《风之旅人》便颠覆了人们对游戏的印象。在这里没有对话，也没有战斗，只有在广袤的沙漠中进行孤独的旅程，他真正做到了将游戏上升到艺术的范畴。而这一次他也没有让我们失望，《Sky 光遇》延续了陈星汉一贯的风格，唯美的意境，爱与给予的游戏核心，给玩家最纯粹的游戏感受。我们没有理由抗拒这样一款游戏，在游玩时你只需要铭记，你在把玩的不是一款游戏，而是艺术品。 Top 3 古墓丽影暗影。 在 China Joy 上，古墓丽影暗影带来的东西和 E3 上基本一致，但是中文配音一直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庞大的中国市场使得各大游戏厂商开始不断地关注中国玩家需要，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的游戏仅仅因为没有汉化就不在 Steam 上满满地刷起差评，所以很多游戏大作在汉化之余也会不断地加入中文配音，比如《真三国无双8》，我们听到的不再是 Dishio is Totai， 但是这并没有给这三个无双八带来什么好评，反而这些中文配音只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尴尬。以前一直有人在旁边说 Sky 感觉没什么，但要是一直说哇太厉害了，就感觉很奇怪。但还好这一座古墓丽影的中文配音目前让人感觉不错，声优的演绎非常到位，而且在游戏性上与前作区别也不大，还是我们的劳拉在飞檐走壁。从目前能获得的信息来看，只能说这是一部好游戏，但也没什么惊喜。我们能期待的就是最新一作的剧情了，希望9月14号的古墓丽影能够带给我们哇哦的游戏体验吧。 聊狗了好吧。 Top 2刺客信条奥德赛。 在 ChinaJoy 上，育碧并没有像大家期待那样给大家带来刺客信条奥德赛的试玩演示，不知道多少育碧粉要被气死。尽管如此，前几天在某网站上还是出现了一段刺客信条奥德赛的实机演示视频。这部在斯巴达这样充满荷尔蒙地方，使得刺客也不怎么像刺客了。而且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刺客信条逐步在向魔幻的方向走，比如这一作里刺客信条就加入了在草丛中可以隐身，以及能量条满了之后可以释放无双这样的设定。也不知道未来刺客信条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但这一款目前来看还是一款不错游戏。值得一提的是，古墓丽影和刺客信条这两款新作都不约而同地把弓箭设定成了主要输出武器，可喜可贺。阿萨辛开始专职当工兵了， Saver 又要没饭吃了。 Top 1堡垒之夜。 说起国内的游戏展，到最后还是要看我们的龙头老大哥腾讯。腾讯拿到了国外爆火的堡垒之夜代理权，当然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显示下排场才好捞钱啊，不推广嘛。虽然这是堡垒之夜第一次参加 ChinaJoy， 但是在腾讯展区中拥有独立展示区，可见腾讯对其的重视程度，所以丰富的互动内容和实际体验当然是不能少的。现场不仅有八台堡垒之夜体验机可以让玩家体验国服最新版本，还邀请到了 EG 老干爹、 OMG 等各大豪门来参加这场表演赛，可以说牌面十足。现在吃鸡已经凉了，这款外挂横行游戏终于还是毁在了蓝洞手里。而外挂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便是国外的大逃杀爱好者已经找到了更好作品。堡垒之夜在国外的火爆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影响力类似于国内的王者荣耀。它可爱的卡通画风、别致的武器、更简单快节奏且多样的玩法，使得这款游戏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就算吃不到鸡也可以获得十足乐趣。所以8月17号堡垒之夜国服正式开服，小伙伴们还等什么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达。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今天的音乐指南针，我是小南。炎炎夏日，火热的太阳，乏味的蝉鸣，以及时不时空降的暴风雨，让小南和很多人一样，想赶紧逃离热浪，宅在家里吹吹空调，吃点西瓜，听听夏天的歌。炎热的天气，好听的音乐也能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清凉。今天小南就来与您分享消暑必备夏日的清凉歌曲。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轻音乐，就是久石让的 Summer。 说起久石让的音乐，大家一定不陌生，他和宫崎骏大概是很多朋友心中的黄金搭档。这首歌曲是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在机缘巧合之下，中年的地痞男人菊次郎帮助一个和祖母相依为命的小男孩探寻母亲的过程。主题曲 Summer 轻松的旋律穿插其中，完美的诠释了那份单纯善良的美好。 Summer 这首轻音乐轻松跳跃的旋律能带来许多惬意悠闲的感受，无论是哪个演奏版本，欢快的旋律是不是都能够带给你一丝清新和惬意呢？炎炎夏日，赶快打开你的播放器，让一首 Summer 的轻音乐给你降降温吧。分享的第二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夏夜的风》。这首歌曲收录在温岚2004年发行的专辑《温室效应》中。这首歌曲旋律恬静，也是成为温岚的代表作。闷热的夏夜，微风吹过耳尖，拂过发梢，是否也吹去了你昨日的烦恼？赶紧打开播放器，让一首《夏夜的风》带来清凉和惬意吧。好，我们的音乐指南针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歌曲是由李荣浩作曲、元气少女林依晨演唱的《百褶裙的夏天》。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美好的旅行》中。《百褶裙的夏天》歌曲的名称就充满了清新干净的感觉。百褶裙是专属于夏天的名词，穿百褶裙的夏天曾经有哪些属于你的独特记忆呢？一首《百褶裙的夏天》送给你。 吹着我们被太阳晒得光洁。 今天的音乐指南针，小南为大家推荐了几首夏季清新小歌曲，也希望能在炎热的夏天能为各位好朋友送去清凉。当然，听音乐、吹空调、吃西瓜，这些都只是帮助我们度过酷暑的小方法，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有一颗好心情。好啦，今天的音乐指南针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王阳 到， 张青 到， 李山 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终于赢了，睡觉。 哎，帮我带份外卖吧。 实习单位定了，你呢？ 出国手续快办好了。 我们俩也合拍一张吧，毕业了就只能朋友圈见了。 我会紧张，你看我最近3天的朋友圈。 青春联盟，讲述你最熟悉的大学生活。 这里是心之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之音，我是曼媛。今天啊，曼媛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光影的故事。没错，所以我今天想要朗读的这篇散文呢，它的名字也叫做光。随着寒气一点点的侵入衣襟，昼落得越来越短，仿佛清晨一睁眼，入眼帘的便已是落霞。可光却没有因此被那年10岁的我所渴望。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是畏惧光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夜晚的光总是叫人恐惧的，那么碎小的埋藏在夜里，总让我觉得是在不怀好意地孕育着什么阴谋。后来我把这样的光亮和做好伪装的白骨精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正是白骨精出场吃人的预示。于是我从小就有把被子蒙头的习惯，盖住整张脸，从而安睡。可是母亲啊，是看不得我这样的，她生怕我会因此窒息，似乎是出于同样的顾虑，她决定不在我的房间里安装窗帘，以防止我发生什么意外。但是我实在是不太搞得清楚，她的说辞是否确实是那样，因为她总像故意捣乱似的，精确地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把被子从我的脸上剥落。于是那一束束的光从邻居家阳台上散落下来，也由此倾泻进来，像匕首一般刺进我的眼睛里。一并进来的还有堆积在阳台上那些杂物的投影，张牙舞爪，十分可怖。 起初我很快就能反应过来，睁开眼看着他，试图向他表示我的不满和惊恐。但当我发现他似乎没有一点点注意到我的表示时，我的心里也只剩下愤怒了。但是让我最想不通的是，关于童年的夜晚，我似乎能想起的只有这一种情景的完整记忆了。似乎是这一夜凝结了其余数以千计的夜晚，而我就生长于这种虚幻的循环之中，在某个一瞬间突然长大，跳脱出来。由此想来，其实白昼的光亮才是那时最让我惊恐的吧。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段里，光线把每一粒灰尘都雕刻得清晰，并且毫不留情地把这空空的宅子里的每一份孤寂也照得透亮。而为了逃离这样的寂寥空幽，每个清晨我都会挂着满脸的热泪，可怜兮兮地扯住即将走的父亲的西服袖管，请求他们带我一起出门。我满以为我能说服他们放下连行走都磕磕绊绊的妹妹，换成乖巧懂事的我，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的。我只能在他们出门的瞬间嚎啕大哭，希望能博取最后最后哪怕一点点的同情。而在每次的无果后，我也只能呜咽着回到沙发上。而等到真正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反倒是不想哭了，只消带着余韵啜泣一会儿，便很快地归于平静。这一点倒和长大的我恰恰相反，我想大概是那时就把眼泪在人前挥发完了，又或者是在地板上光滑的瓷砖块折射出了锐利的太阳光，盗走了我的眼泪。不然为什么从此之后，但凡我抬头看太阳，便会没来由的眼眶生泪呢？ 快，帮我们买几根蜡烛去。 父亲从厨房里闷闷地喊道。火光是一下子铺满房间的。父亲这时候从厨房端着盘子出来了，食物的香气随即溢进来了，夸张地叫喊着，迫不及待地放下被灼得滚烫的菜肴，空气里开始飘滚起一股金黄色的热气。 烛光晚餐还可以吧？ 父亲得意地说了一句，母亲抱着怀里的妹妹眨眼冲我笑了笑，一股子冷风跟着溜了出来，一瞬间吹熄了蜡烛，眼前的一切又悄然归入一片浓稠的黑暗中了。这时我却好像突然感激起那一束光亮来，闪闪的，盈盈闪闪的燃亮着，就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却只是为了让我触碰到他那一点点温热的躯体。而在这个昼夜交接的节点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暖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否在曾经或者童年时期，有过跟这散文中的我一样的、同样的感受或者经历呢？好了，